纪念历史性七四联合声明发表45周年社会团体联合会议7月4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会议由朝鲜同世界人民团结委员会、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朝鲜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和朝鲜亚非团结委员会的干部和成员参加，还有各国驻朝外交代表、使馆官员和海外同胞列席。朝鲜同世界人民团结委员会委员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长金珍书做了报告，他强调七四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是自主、和平统一和民族大团结的统一祖国三项原则，他的发表是一个历史性事件，给我们同胞提供了民族共同的统一大纲。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核战争挑衅阴谋活动和对朝制裁施压骚动日益严重，当今现实迫切要求在实现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坚持落实统一祖国三项原则。参加联合会议的各社会团体都要在祖国统一事业中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作用。会上一些人做发言表示了决心，他们说要维护和弘扬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国家的统一事业所建树的业绩，并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思想和意志，为营造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国际环境而努力奋斗。联合会议发表了告世界进步人民呼吁书，呼吁书指出，第一，积极支持和声援朝鲜人民本着民族自主和民族大团结的原则来实现国家统一的正义斗争；第二，保障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果敢的活动，强烈要求美国取消对朝敌视政策；第三，揭露和谴责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对朝制裁活动和人权骚动的无理性和非法性，大力展开旨在实现真正国际正义的斗争。第四，以更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展开支持朝鲜统一的国际声援活动。呼吁书指出，相信要求建设自主化的新世界和实现世界和平的所有进步人民，今后也将全力支持和声援朝鲜人民的统一事业。